长的滋味，哦，眼泪忍住眼泪不让你看见，哦，我在改变孤单的感觉，你从不曾发现我笑中还有泪。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 欢迎收听九六九听资讯，我是李科。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一组国内方面的消息。据航天科技四院，我国装药量最大、推力最大的固体火箭发动机日前地面热连试成功，可为新一代中型载火箭提供动力。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等三部门近日联合公告，要求规范食用植物油标志，不得滥用非转基因字样。北京日前出台方案试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，明确损害生态环境无法修复需货币赔偿。再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。近日，马来西亚前总理纳吉布当庭否认四项指控，最终获准以164万元，外加有两名担保人条件下保外候审，明年2月份将开庭审理。法国卫生部长阿涅斯布赞发布公告称，将于今年9月开始实施医院改革，以应对医疗体系迫在眉睫的老龄化等问题。再来关注一组文娱资讯。中国首位世界男子职业拳王熊朝忠将于7月27号在山东青岛向现 WBA 迷你最轻量级世界拳王倪永德荣发起挑战。龙行华夏国脉传承大龙邮票诞生140周年文物珍品巡展将于24号在天津启动，随后陆续在北京、营口、烟台、上海展出。好的，听众朋友，这一时段的九六九听资讯就是这样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放慢生活的脚步，远离城市的喧嚣，音乐穿越时空，经典永不褪色。经典九六九，越来越来越动听。 的长长的过道两边，老房子依然响起了炊烟，刚刚下完了小雨的季节，爸妈又一起走过的老街，记不得那年的那一天，很漫长又很短暂的岁月，现在已经回不去早已流逝的光景，手里的那一张借人模糊不清的交调，成了回忆的信号，忘不了的是什么我也不知道，想不起的面模样，看也看不到，去也去不了的地方，也许那 刚听到的歌来自于李荣浩《老街》，你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今天九六九为你带来的《越来越动听》，我是李珂。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，我在这里陪伴你。其实，在《老街》这首歌当中，我们可以听得出来有很多非常温暖、非常惬意的场景。那你记忆当中有没有一些非常温暖而又惬意的场景会经常想起呢？欢迎关注今天九六九微信公众号留言告诉我。想要了解更多信息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九六九粉丝群。继续来听到梁静茹，对不起我爱你。 没别的，只想说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真的爱你，不管你会怎么想，你怎么说，也不会改变我的决定。知道有时候感情是很难说，很难说，爱人或朋友，从前到现在我真的感觉呀，一想你我的心就发烧，想给你听我的心跳，想你知道我睡得不好，喝水想着你，想着你，合眼闭眼间出现的全是你，我猜不到你的表情，我读不到你的回应，不想难为你，又不想放弃你，决定告诉你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对不起，怎么样我都会珍惜，不管你会怎么讲，你怎么做，也不会影响我的心情。你知道有时候男孩更难捉摸，难捉摸，爱人或朋友，现在到永远心就狂跳，我的模样记不记得了，情人他有没有收到，读书想着你，听歌想着你，大地和蓝天出